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哎，这是什么？这是 B-box 吗？ 这是茶。 这是茶，好丢脸呐、啊！北京时间的18:05，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周准。 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周六哈，而且配合着北京这几天比较凉爽的天气，感觉秋高气爽。今年的秋天好像来得早了一点， 就是比以往来得更早了一点，而且 凉得要快一点。 对，好些人在九月开始打算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健身啊，然后进补啊， 进补。 秋天不是要吃点涮羊肉吗？ 目标 是 喝点滋补的养生汤啊，什么之类的、 嗯、 在这个周六呢，也欢迎您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当中。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来，今天考验一下周准吧。 大家可以通过 APP 唱吧发现搜索直播，我们就在跨框当中了。 是的，是的，非常棒哈！就今天直接可以在活力982当中加入我们，来点一个名儿吧。今天好多朋友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你看，有10000块钱，我一块钱 。 王老幺1713006，谢谢， 且行且珍惜。珍惜微笑爱，还有 YY 梅西。看到好多新朋友哈，老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来报道？如果有报道的话，可以冒一个泡，让我们看到你们。现在我们正在活力982直播，同时呢，在花椒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的。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刚刚一提到的这个关于九月。当然我们两个已经离开学这样的大事件很久很久了、但我会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以前在九月的时候，开学第一天老师会让你写一个学期计划或者学年计划。 有吗？有的哈，我回忆回忆，我有没有 有，需要回忆回忆哈，多久远以前？ 有 对，得必须写一下吧。 是。 然后虽然说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但是还是会到九月的时候不自觉地说，哎，我要对接下来的人生或者说接下来这一年有一个规划和计划，看看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九月你会做哪些事情呢？这就是今天挑战新歌声和大家互动的话题。然后今天除了送上好听的音乐，还有很多精彩唱吧红人的视频作品要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哈。提到九月呢，今天还是先给大家送上一首九月的歌吧。这第一首呢，就是来自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就叫做《九月》。 听完评论评论啊！ 来，我们先听听看。 对的，听听看。 在这个九月的阴雨的下午，我想要离开这浮躁的城市，我决定去海边看一看落日，让秋日的海风使我清醒。我想到昨天风吹动的夜晚，坐在我身边我所有的朋友，岁月让我们一边的沉默，没有人再会谈论明天。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 来自许巍的一首《九月》，也是今天挑战新歌声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九月你会做哪些事情呢？来，套路题第一问，周准，九月你会做哪些事情？ 九月啊，规划一下明年的安排，比如说健健身啊。 九月就开始规划明年的安排？ 对啊，因为我这个人吧，提前会做很多的事情，从小到大，就是居安思危型。 我感觉未雨绸缪要比居安思危听起来好一点。 好听一点哈，就是会安排一下，因为我是一个家庭的这个爸爸，是一个 多重身份， 对对对，所以我会规划的比较多，肯定比你要想的多一点。 我就知道自己吃饱全家不饿。 对，女 劳模都是这样，是吧？ 对，在周六上班的劳模哈，以及在周六现在正行驶在大街上的你，还有你。 今天天气会不会有人觉得就是有一点点的那样的阴阴霾？ 有一点霾的天气。 就这样的歌曲呢，比较适合开着车听着咱们的 FM 九八二啊。 是的。 对，非常合适。 感受这一首许巍的九月。 是的。 许巍的歌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重复的词，比如什么九月啊、蓝色啊、旅途啊等等等等的，就会有这种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就像许巍本人也说，他可能就比较喜欢这一类的词。 68年出生的人呢，他会有很多很多关于这个事情的记忆点。你看他出现海洋的时候，他一定不是在海洋写的歌，因为他渴望海洋，他是一个北方人。 嗯， 因为他没有海洋。就像许巍先生的歌呢，就是他每次歌曲出现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节奏性的吉他扫弦，对吧？ 是 很简单的这个和弦的进行，但是确实那么的让人就印象特别深刻，每一首歌都有一个经典的和弦进行啊。 就其实许巍的歌很有标志性，就一开始一扫就觉得说，哎，这是不是许巍他有自己的那种感觉在。那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哈，来先点一遍名吧。唱的邻居睡不着，哇，你这个名字厉害。还有专职捣乱以及静心C99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给我们发一串数字来 say 个 hello， 还有跟我们互动起来。九月你会做哪些事情？刚刚周准提到了一点哈，但我知道他还有其他一个规划，比如第一个规划是健身啦，第二个规划进进补哦。 哎， 真的要这么矛盾吗？ 女孩啊，就女孩特别注重身材，自己的这个穿着的打扮， 对 不对？ 对， 帽子的颜色等等的啊。 哎呀，帽子的颜色只是因为今天没有洗头。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只要今天静瑜戴了帽子，就是没有洗头。 问静瑜啊，你九月份关于进补这个方面，你对这个饮食有没有自己的，比如说吃肉啊、吃素啊？ 真的有，就是我没有固定的去吃肉或者吃素，但是我会在固定的，比如说九月的时候会给自己煲汤，我很喜欢煲汤。 好贤惠。 哎，对，所以我会看到九月的话有什么应季的食材，然后煲一下，而且很方便，就煲一次可以喝3天。 哎，你最拿手的一道菜有没有？就是最拿手菜 呀，那必须是中华民谣西红柿炒鸡蛋呢。 西红柿炒鸡蛋是先炒鸡蛋还是先炒西红柿？ 先炒鸡蛋。 还可以啊， 可以的，通过了。 放不放糖啊？ 是，放一点点，但是要就是，只是作为一个盐的调料，然后让它的层次和口感更丰富一些。 我是山东人，我们家乡做西红柿炒鸡蛋是我妈妈做的，她是先摊鸡蛋，然后她是先炒西红柿，放一点点水，把这个鸡蛋放在西红柿的表面，最后很讲究技术的，要不能糊哈。然后呢，最后放一点点香菜，就是盐水，香菜蒸出来之后香味扑鼻，真的是米饭面条啊！ 哎，我下次可以试一试，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周准提供的这个中华名菜西红柿炒鸡蛋的 山东区域 的做法。是，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你们自己聊得很嗨，但是也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九月呢，你打算做一些什么？浅笑留下。他说自己是雪儿，还有好多个名字，是不是之前的朋友？还要点名表扬一下守护小霞，分享了我们这一次的直播，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点击一下关注，这样每天在我们活力九八二正在直播挑战新歌声的时候，大家就都可以收到这样的推送了。其实提到九月哈，关于九月的歌曲不是只有许巍这一首，大家好像都喜欢很拿，除了喜欢拿月份来做歌曲的名字之外，还有好多人都喜欢拿月份来做自己的名字。 是， 就比如说像赵薇的女儿就叫小四月。 哦，有了，你了解很多。今天晚上中餐厅哦。 哎，我们都看同一型的，就是做菜的这种节目。 向导还真是不错哈。 是，今天晚上周冬雨要挑战做主厨了，可以看看他自己到底表现怎么样。 希望不是很大的。 哎，你就这么拆穿人家？我们来听来自朴树的这一首，同样也是叫做《九月》的歌曲，是张亚东编曲和制作的。 来自朴树的一首九月。 对对对，我刚才那个唱吧里有叫浅笑留下的，说某人在做，哎呦， 哎，在做什么？哎、是炒鸡蛋吗？现在就在做吗？按你刚刚的那个做法。 对，我想想，在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当中， 哎， 一对这个情侣哈，要不是男生主厨，要不女生主厨， 要一个人要两个人一定要有个帮忙的， 对，就不能老都是主角，那他就会很辛苦，一个炒，一个看，一个坐享成果，一个享受制作的过程。 对，就一个来配菜，然后另外一个人倒到锅里面，听你油酥呼啦的那一声， 然后夹起筷子一吃，哎呀，你今天发挥又不太好，也是甜蜜的瞬间哈。在九月的第二天，如果这样的画面的话，请你好好珍惜哈。 嗯，大家也可以呢拿一个 iPad， 现在调到我们的唱吧，然后点击发现到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边看着好看的视频，听着好听的歌曲，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刚刚豆豆雪他说九月我都开课了，九月确实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学了，但是这是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哈，不妨在开学之前先稍稍的放松一下，抖擞精神，才能更加的投入到学习当中。先给大家送上了两位非常有名的歌手哈，一首是许巍的，一首是朴树的，两首歌曲他们讲的都叫做九月，今天是九月二号了，其实九月的第二天、嗯、但因为是一个周末，所以大家心情也是变得格外的放松。九月的你会做哪些事情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呢，还是要让更多的唱吧红人登场，给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周准。 嗯，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魔音秀的环节，熟悉我们套路的朋友都知道了，在这个环节呢，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 MV 红人的作品，因为我们挑战新歌声是和唱吧独家合作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热爱唱歌喜欢唱歌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一个现场的 live。 是， 但今天呢，虽然没有人来到现场，可是他们也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好歌喉哈。同样今天给大家选送的这些歌曲呢，也都是跟九月有关。今天第一首歌并不是翻唱作品，而是一个原创的作品，是来自北京的一支乐队，叫做大粉乐队。周准之前有听过大粉乐队的歌吗？ 没有，我听过大鲨鱼后海，没听过大粉乐队。但是这个名字很好听，叫回家的路啊。 嗯， 回家的路很漫长，也很期待哈。 我们一起先通过这一首《回家的路》来感受一下大粉乐队的这首作品。 可找不到回家的路，肩上的月光有点不一样。 这支精心制作的 MV 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五个身影，没错，这是五个人组成的一个具有很深的传统根源的摇滚乐队哈，叫做大粉乐队，是活跃在北京的五个年轻人。大家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他们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回家的路》。如果你喜欢的话，这是今天登场的一号唱吧选手，可以扣一波一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当然，接下来肯定还有二号选手继续登场。 其实我鼓励鼓励一号选手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左手弹吉他的男生，刚刚有一个。 哦，他是左手吗？ 左手弹吉他，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感觉。而且他们乐队没有键盘，没有键盘的乐队需要吉他、贝斯和鼓非常好的关系、默契配合。女生也非常的有感觉哈，一会儿风衣，一会儿披肩啊，很漂亮啊。 哎，我觉得左手弹吉他这个确实有吸引到，像我这种左手都没有办法拿筷子的人，那确实是左手拿的，好像是右脑会比较发达。 是的，就对称的嘛，感觉，因为他右手也不可能吃西红柿炒鸡蛋，也选不起来。 对，我可是会用右手炒西红柿炒鸡蛋 的 人呢。 是 的， 是每人都有自己做成。 哎，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二号选手了，同样是来自唱吧红人的精彩作品。这首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因为我很喜欢阿四的那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这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有一句歌词，我想你也很喜欢。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有没有？ 可是我有哎。但我很喜欢，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啦，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因为第一句林宥嘉唱出来的歌词就是“我不介意你慢动作”， 对， 所以就我不介意你来的晚，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其实有时候会是这样的一个平行线，最后有一天会走到一起的啊。 两条平行线也总会有相交的一天嘛。听到我们两个在默默的斗歌词吗？如果你也喜欢二号选手娜塔莉徐的作品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二，我们来听听看，你是更喜欢《回家的路》还是这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呢？这是来自唱吧红人娜塔莉徐的翻唱作品。 我不建议你慢动作，也不建议这次先擦肩而过。吃一人份的饭，跟一人等的晚，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地站在我相遇的路上，想得马不停蹄， 不唱错。 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我不介意的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的过，不及我们总会遇见，对不对的都说原来是你。我不介意的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有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一人份的晚，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正在与我相遇的路上，迈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沿着擦肩而过，也总会等 到你。这不能重唱。 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原来是你。我不介意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 我总会等到姗姗来迟的你，你总会等到姗姗来迟的我。说一顿分了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逛一顿饭的街，买一顿饭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 哇哦，谢谢来自我们唱吧红人娜塔莉徐的这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啊。 不错不错不错， 你可以掌声再鼓大一点，大家听得到吗？ 谢谢娜塔莉徐。娜塔莉徐的头那个发型也很像娜塔莉啊。 哎，有一点点，有点像娜塔莉波特曼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他其实非常放松的唱这首歌曲，在一个汽车内部的副驾驶当中。 我跟你说真的，我有尝试过在车里面录，效果超级棒，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系统。 你有没有尝试过在水房？ 水房， 我们男生的时候在大学宿舍的时候会在水房里唱歌，水房歌手、浴室歌手，还有地下通道歌手，那些地方都是非常好的声学效果。 哎，你知道就是在咱们学校，就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楼道王妃刘美玲同学，就是因为在楼道里唱歌太好听了，所以被挖掘出来， 是 现在被张靓颖签下来了，然后也是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是超级棒的。 谢谢老张。 谢谢老张。是，但其实呢，就是有很多人哈，平常他们有这样歌唱的才华，只不过无处舒展，无处去施展。在我们挑战新歌声就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也谢谢唱吧跟我们合作哈，这唱吧有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娜塔莉，娜塔莉张是吗？ 娜塔莉徐，娜塔莉徐啊，谢谢老张同学，是张靓颖。 对对对，非常棒，徐同学啊。 哎，是，大家如果刚刚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会很惊喜，说，哎，这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这是一档音乐真人秀，在这里呢，你可能很少会听到，就类似于像 CD 播出来的这一种歌。歌曲，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要么呢就是很喜欢唱歌的音乐的达人们，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做一个现场的 live， 或者就是像娜塔莉徐这样的朋友，把他自己录制唱的歌曲来我们来放送给大家。 总之就是一个真听真看真感觉，对不对？ 哎，对啊，感觉就好像回到九月一号开学了。老师，我跟你讲，播音要什么？真听真看真感受。 要释放天然性等等的一些。 这个方言出来要被扣钱了。 扣钱了。 是啊，如果你也喜欢娜塔莉徐的这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可以扣一波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支持谁的朋友比较多呢？当然接下来呢还是有三号选手要上来了。这一首歌曲呢同样我非常喜欢啊，因为是我伦的歌曲。 哦，你是伦的忠粉哈。 我是伦的忠粉，最长的电影，这是在2007年的一张专辑叫做我很忙当中。其实这首歌是我很忙这张专辑当中算少有的慢歌，而且很有感觉的。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唱吧红人，他的名字叫做三毛，他来演绎周杰伦的这一首最长的电影。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三来支持他。 这位朋友他叫做三毛哈， 嗯， 唱的也不错了，但是相较于Natalie来说，他的音准稍微有一点点的波动，是不是？ 哎，是，而且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他带话筒的这个方式，有好多唱吧的红人，他们都是这样来录的，正好可以把这个演唱的这个话筒正好放在嘴边这边的这个位置。但可能是因为他是周杰伦的歌，所以我太过于熟悉，所以会很容易被带到那个氛围当中去。我觉得我还会给他一个比较不错的分数，也要来看看大家的支持哈。现在守护小霞、李小迪、玉牡丹、代号文文、不再留恋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再次欢迎大家。今天挑战新歌声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九月你会做哪些事呢？刚刚在我们正在直播的魔音秀的环节，大家也是欣赏了三位唱吧红人的作品，你更喜欢哪一个？可以打他们的顺序哈。再给大家回顾一下，第一位选手呢是大粉乐队带来原创作品《回家的路》， 加分的歌。 嗯，第二首呢，娜塔莉徐志姗姗来迟的你。第三首是三毛的最长的电影。 嗯，你打分的话，你会选择一二三哪个顺序？ 我这样会有倾向性太强吗？ 没有，直接一点嘛，我是真听真看真感觉。 哎，对，我觉得娜塔莉会好一些， 是不是？ 嗯，就更好听，因为他自己有改，所以他把那个志姗姗来迟的你唱完了之后，我其实中间有一度，因为大家在听他的作品的时候，我把话筒拉下来有慢慢跟唱，然后发现我跟不上，因为他把词全部都打碎了，完全没有按照节奏再改，把它唱成一首新的歌，还蛮有感觉的。 是，其实我们了解就是林宥嘉和那个叫做 阿四， 对，他们录的时候分开录的，很多歌都是分开录的，什么相约酒吧呀、因为爱情啊，都是分开录的。 哎，这个真不说， 春节晚会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 道。所以说就是分开录也考验录音师和这个两个人提前打电话微信沟通很多次的， 对， 才能唱出默契哈。 对，他们两个这首歌真的还听不太出来 是 分开录的，因为衔接的很紧密哈。 是的，是， 这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今天的魔音秀的环节为大家送上了三位唱吧红人的精彩的作品。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入有故事的好同学，来听听九月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很多的民谣歌手呢都会把九月写进歌里，比如说刚刚节目一开始有给大家推荐过的许巍的九月、朴树的九月，同样以九月为名的还有像李志的九月。那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有故事的歌是来自周云鹏的九月。周云鹏的这一首九月呢，词的作者是海子，曲的作者是荀慧生，但是很巧的是两个人都最后是选择用自杀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盲人歌手周云鹏呢，把这首歌曲重新编曲唱红了，我们来先来听听看。 目击众生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心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我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一个叫木头，叫马尾。 山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我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老觉得周云鹏是一个，就是有句话不是说一扇窗给你挡住了之后整个世界会给你开很多的便利，对不对？我觉得周云鹏这个歌手呢，首先是他的身份，第二就是他对词的理解啊，简单朴素还是直击人心。他有首歌我在节目当中放过无数次，不会说话的爱情，第一句绣花绣到累了嘛，那一句是我绝对直指人心的歌曲啊。 是，大家其实听到周云鹏，他是个吐字非常清晰的歌手， 音色也很好听。 嗯，而且他把海子的这首诗也赋予了另外的一种生命。可能平常我们读诗的时候不会觉得说他跟音乐结合起来有这么大的冲击力。 对对对。 但真的听到这一首九月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原来海子的诗这么美。 我们今天说的是九月的话题哈，不管你是样怎样的生活节奏，在这个城市什么样的状态，都希望各位好好的调整九月的节奏哈。 嗯，是的。那时间呢来到了18:39，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刚刚呢我们的直播是提前结束了，不过在直播之前呢，还是有好多的好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小礼物，在此一并谢过了。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无人可归，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来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懂进退。 未来有红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 你说的对，明天一定早起早睡。 哎呀呀，我的宝贝。 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冬。